在那大门外，大风大雨怎么能挨，眼也睁不开，头也不能抬，这样的辛苦哪能不招待，请进来放下长枪，松松武装带。尊一声弟兄们，大家别见外，没有好酒也没有好菜，大家要自在，大家要痛快，举起酒杯，人生有几载，别见外，今天有缘才在一块，你别害臊，你也别装呆，有酒有色难道你不爱，大家来不管几杯是活该。尊一声弟兄们，大家别走开，大风大雨不喝才怪。